当苦苦太孤王，龙潭虎穴不去闯， 三人送之公。 哎，什么？什么意思？ 和尚刘备送刘备 啊 啊！我送你一回，你送我一回，来回送啊！ 这叫来而不往，非为礼也。 没这么送的。 我怕你一人回去害怕。 啊、我不害怕。 我送送你怎么了？ 你得唱你诸葛亮那词儿。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？ 什么啊？什么词儿？ 什么词儿？ 哦，说了半天不会。 废话，不会能帮你唱戏吗？ 哦，会。 会不就唱了吗？ 还是不会，不是 不会敢上台， 会你给人唱啊， 会不就唱了吗？ 忘了吧？ 没忘啊， 没忘不唱， 想不起来了， 还是忘啊？ 不，忘是忘，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，忘啊是全忘了。 那么你的忘？ 我不是，我就这一句鬼打墙了。 哎， 你提不提不也没关系。 好好好， 人有失手马儿乱蹄， 我跟你说， 乱骑马棍别就推小车子背不住撂倒，饺子煎饼蛋没有不死饺子，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，吃碗没有不掉饭碗粒的，这外不挑眼，你挑什么眼呢？你 他就这套熟，您瞧见没有？ 有一套熟就不错了。 这么一句词儿， 什么词儿？ 三人送之公， 唱的呢？ 唱的是这词儿。 什么词儿？你瞧，就这马虎了。 四句， 哪四句？ 主公上马心不爽。 对对对，这我记得。 三人八卦秀内藏。 对对对，这我记得。 两身坐在中军帐， 是这句。 等候涿州易得章， 作业还有两句白 啊？ 什么词儿来着？ 我。他一句不会，您瞧您瞧， 什么词？ 稳坐中军帐，等候三仙王。 这回没错了， 告诉你了， 大将。 唐当此来的唐当此来的唐当此来的唐， 那知了公上马，心来吧心不爽，心来吧心不爽，有三人呢，八卦就在西游内藏啊。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 转身而且坐在中军宝帐啊。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，俺喝了涿州易得章哎，俺下了诸葛亮，俺且不表， 在后面呢又来了易得。 张哎，噔噔噔 噔飞迈步我进了宝帐啊， 噔噔噔噔噔 叫一声诸葛亮的又画上了啊， 说 什么呀？这诸葛亮跟张飞俩唱河南坠子， 这叫联合演出， 没这么演的。 应该唱什么呀？ 应该唱二黄。 二黄， 哎， 什么调？ 调都不会， 我一张嘴就河南坠子味儿了。 主公上马心不爽， 唱， 你唱。 主公上， 没打家伙，我打， 你打呀！你找寻我半天了，你。 当当起来的，当当起来的，当当起来的，当当起来的，当当起来的，当当起来的。 有这么打锣的吗？你呢？再打两下。 当当起来的，当。 头一句什么词来着？ 要忘了，主公上马。 对，主公上马，心不爽。 啊， 对了吧？ 你问什么呀？ 山人八卦秀内藏，转身且坐中军帐。 扛当此来的，扛当此来的，扛当此来的，扛当此来的，扛。 等候涿州易得章。我是诸葛亮，坐在椅子上，正那破扇子，等候一得章。 哎，怎么了？您怎么掉沟里去了？您啊，怎么了？ 你嚷什么呢？ 谁嚷了？ 你这干嘛呢？ 哎， 这干什么？ 张飞上场， 你跟我打个招呼。 打什么招呼啊？ 诸葛亮坐住了啊，张飞出来了。你不知道我胆小吗？ 别害怕。 哦，别害怕。 哎， 等候一得章。别害怕， 别害怕。吓唬啊。 哦，对对对，等候一得章。 走 啊，嘿嘿嘿嘿的灵，嘿灵灵，嘿的灵，嘿。 我张飞他妹妹，您瞧见没有？这家伙对吧？ 不是打小锣吗？ 自己， 懂懂懂的。 坏家伙，懂不懂啊？ 哦，行了，等候一得章。 张问。

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情到天涯海角来，这里四季春常在，海的岛上春风暖，好花叫你细心怀。三月来了花正红，五月来了花正开，八月来了花正香，十月来了花不败。千里外，干枝红了叫人乐，马过花了叫人爱，芭蕉熟了人已栽，菠萝大了人已采。在哪里？我可以高兴地告诉你，春天在我们的纺织厂，春天在我们的车间里，发出轰隆隆，这天在里里，土壤它跑滚，四季春潮起，我们的纺织厂呀，纺织厂，明媚的春光多美丽，明媚的春光多美丽。

想穿梭旧时光，插上竹心。

起了也没痕迹。哦哦，忽然很想拥抱你，吻你，措手不及，这只能想象而已。 草莓，这。